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歡迎大家翻到嚟今個禮拜嘅浩浩汤汤。咁雖然我哋都係啱啱開咗個頭啫，咁就係今日呢，我哋個主題就係講心靈嘅奧秘。咁但其實都已經帶出咗，頭先已經帶出咗一啲好關鍵嘅或者核心嘅概念啦，係咪？即係某個程度上嚟講呢，心呢個問題呢就係一切問題嘅根本。 係咪呀？ 即係你可以話心學係統攝曬所有學問嘅。即係某個角度睇啦，係咪？咁當然唔係話哦，我研究心學我就唔使研究物理學啦，唔係咁嘅意思。物理學有個獨立研究嗰個存在嘅價值，但我只不過意思就係話，你進行物理學研究也好，化學研究也好，生物學研究也好，你呢個研究其實都係透過心嚟去研究㗎嘛。你透過心嚟去認識㗎嘛，而且你個動機都係因為有個心你先要去研究啊，係咪？咁所以呢，其實心係涵蓋一切嘅。咁但係就係正正因為咁涵蓋性呢，凡係太過涵蓋性嘅嘢呢，一定係喺概念上或者邏輯上呢係引起好大困難嘅。頭先我都講過，譬如三分鐘宇宙論呢啲咁樣嘅理論，就係因為佢太涵蓋性㗎嘛。太涵蓋性呢，講咗等於冇講，就係最叻呢樣嘢啦，即係講咗等於冇講。咁你又話五分鐘宇宙論係咪？咁又係講咗等於冇講，講嚟做乜啫？翻屋企瞓覺好過啦，係咪？咁所以同人哋你話心係涵蓋一切嘅，咁點啊？之後翻工瞓覺，唔係放工。休息啦，咁所以呢我哋知道就算啦，就唔好将佢即係係啦呢個層面即係、知道就算啦。其實某程度上心其實就係等於萬物，咁呢個亦都呢係王陽明係咪即係宋代理學啊，其實佢哋都係咁講㗎，即係六九淵啊、程浩程颐啊，特別係呢、這個王陽明啊，咁當然佢嗰個叫心即理說啦，但係心即理說其實佢呢個理呢推而廣之，其實即係等於萬物。亦都有一句說話，就係佢話心與萬物共同創造萬物。咁當然呢句說話本身喺邏輯上就係即係荒謬嘅，因為係你嗰個叫偷入咗個，即係將一個偷出一個概念偷偷引入去，係循環論證嚟嘅。你諗下啦，你話心與萬物共同創造萬物呢，就好似好有智慧咁喎。但係你而家係講緊個萬物點嚟㗎嘛。好啦，咁就心與萬物共同創造。咁你之前都已經有個萬物喺度啦。咁我如果已經有咗萬物，我仲使乜創造啫？咁但係某程度上係啱㗎喎。因為呢，即係如果按照我哋一個科學嘅觀點呢，就係話喂宇宙，假設我哋唔好考慮外星人住啊，即係就算呢個宇宙只係得我哋一個高等智慧族類，即係有一個自省嘅能力嘅、反思嘅能力嘅，咁但係其實都係最近呢幾百萬年嘅事咋嘛，係咪？幾百萬年前我哋同黑猩猩嘅祖先係即係同一家人嚟嘅，咁你即係而家黑猩猩嗰啲，我哋唔當佢係有好高度嘅反思能力啦，即係高等智慧啦咁樣。咁喂，宇宙自誕生差唔多14億年前，一路演化到最近呢幾百萬年前，其實真係最後嗰秒鐘咁滯啫，即係所謂咁先至有呢個自我意識㗎嘛。但係於是呢，其實我喺我本書，大家呢，不過而家好難買啦，已經印咗四版，已經斷咗市啦。就係、格物致知，格物致知嗰本書最後嗰頁有一個公仔係我自己畫嘅。其實我都係好多年前喺雜誌度睇到，好似係一個宇宙學物理學家啦 ，Steven Weinberg 嚇、就佢畫過類似，咁我就即係借咗嚟啦。咁就係好似一個宇宙就一個有星星啊，有銀河啊咁樣啦，星系啊咁樣一路演化咧。咁到演化咁上下就出現咗隻眼睛。咁呢個眼睛就代表有即係內省能力嘅生物啦。但係呢個眼睛呢就望返去呢個宇宙喎、即係之前個宇宙呢新一條嘢出嚟，嗰條嘢呢就整下變咗個大眼睛。但個眼睛呢就觀照返原先個宇宙。咁我哋就話即係用一啲咁嘅術語啦，其實呢啲概念真係即係深奧到不得了，我哋唯有盡量表達呢，就係以前嘅宇宙嘅存在係一種隱性嘅存在。但係自從呢啲物質不斷演化，產生咗高等意識、高等智慧、高等思維呢，佢觀照返呢個宇宙呢，呢、這個宇宙先至係正式顯性地存在，即係由隱性嘅存在就變成一個顯性嘅存在啦。 非常有趣。 就係咁嘅意思。咁我下面亦都用好多頭先講嗰句說話，就係話心與萬物共同創造萬物，係咪？就係、因為以前嗰個宇宙係無意識嘅。但是它慢慢演化出了一個意識。好啦，這個意識我們就叫做心啦。 咁但係呢個心呢唔係存在虛無嗰度㗎嘛，其實佢係物質演化嘅結果嚟㗎嘛。好啦，佢再觀照返呢個咁樣嘅物質嘅宇宙或者萬物，咁咪就係心同埋呢個萬物呢就係共同創造咗萬物啦，其實係咁嘅意思。 嗯、 好啦，咁呢個呢就係心靈嘅奧秘啦。咁但係呢就唔好講到咁抽象啦，講返實際嘅嘢。我想問下 Jeffy 幾個問題啫。 好啊，啊反而你問啦，我才 講。我想問你幾個問題，好基本嘅，好基本。 啊 你覺得是心靈可不可以脫離物質存在？ 嗱咁嘅，當然我嘅理解就係、是我係有個困惑嘅、 嗯， 我就當然冇結論，我先有問題㗎啦，係、 嗯、 啦。咁、 嗯、 當然我就即係以我就自己嘅理解啦，其實我到最尾到而家睇法，暫時咧都係偏向咧心靈係屬於物質嘅， 嗯， 係啦，偏向屬於物質嘅。不過咧，因為心靈屬於物質咧，咁佢中間出現嘅問題啊，就係、是、一啲邏輯上一啲叫做概念心靈嘅不可跨越性嘅問題啦。咁、 嗯、 去到一個觀點嗰度棘住咗嘅，咁所以就唔能夠純粹用一個心靈就係物質呢個層面去解釋呢個咁嘅咁嘅世界觀，係啦。咁、 嗯、 但係我基本上咧係偏向咧物質即係物理世界啦，同埋心靈世界咧。基本上心靈係屬於物質嘅，即係話可以咁講，其實我哋係個腦裡面嘅一種化學反應啦，咁、 嗯、 先由我哋存在啦，咁而所以就衍生咁多心靈嘅即係啲感知啦，係啦，咁所以基本上我係都係屬於係偏向唯物論咁呢個角度去睇嘅、 嗯， 但係就當然有一個問題就係真係解決唔到嘅，咁、嗯、就呢、這個就成為我最大嘅問題。 你嗰個就是哲學問題啊， 係啦， 我又再問一個再通俗啲嘅問題， 係， 其實係等於頭先嘅問題再問多次。 是 不過就用另一個角度來看。 OK, 好。 咁你信唔信呢個世界有鬼呢或者所謂人死為鬼 睇下鬼呢我人死為鬼咁我就不可知啦係啦就唔知道啦。係、嗯、因為我就覺得呢個鬼嘅問題根本上係即係類似冇意義啦。即係究竟有冇其實我根本信唔信我信有咁我唔信咁佢都係有。 嗯、 我佢有存在我信唔信其實根本我係冇任何證據去理解鬼呢個概念㗎嘛。咁、 嗯、 所以我基本上都係冇話去作出任何嘅評論㗎。係啦。 咁我就講啲咁多嘅個人經歷俾你聽。唔係撞鬼。 鬼叫 呀。唔係絕對唔係。而係呢我大概一個禮拜前咧，我招呼一班舊同事， 是 就係香港大學嘅，就嚟我屋企度食飯啊、傾偈啊咁樣。 嗯， 食完飯咧，咁我傾傾下咧，就講到呢個問題啦。 嗯， 係咁，我其中有一個同事咧，佢就係深信不疑嘅。 嗯， 即係佢覺得有鬼神呢樣嘢咧。咁特別係佢話佢有親身經歷。 嗯， 佢話咧有三日咧，其實係佢有一個嘅咁樣嘅。靈魂或者幽靈附體附在他身上， 嗯， 咁係不停同佢講嘢， 係， 咁但係因為佢亦都信咗佛咧，所以佢就唔係太過驚。其實真係嘅，有時呢啲宗教信仰咧，係、 嗯、 反而會即係應該咁講啦嚇，佢係會俾到你一個咁樣嘅勇氣嘅，或者心嘅安寧啊， 嗯， 即係覺得係呢、這個世界係有妖魔鬼怪，咁但係最緊要你就自己能夠。是面對佢、 嗯 啊、即係尤其你信天主教嘅咪念聖母經囉，信佛嘅咪念佛經囉，係咪咁你知道上帝嘅大能或者係佛祖嘅大能係幫到你㗎嘛，咁樣所以呢其實佢哋反而即係唔係所有人啊，有啲人就算信咗教都會好驚青，但有啲人呢佢信咗教呢係俾到佢哋勇氣嘅，咁佢就屬於後者啦，咁我呢個朋友咁佢就話三日，咁佢唔係話完全唔驚，但係唔係話驚到即係失曬魂嗰種驚，咁但係最後呢佢即係同佢講叫佢離開，最後三日之後佢離開咗啦，咁所以呢佢就問我信唔信，因為佢知道我哋成班朋友入面呢即係最科學、 那個、 即係所謂科學佬 啊 就係我啦係咪，咁但係我就一時唔為意，我話其實我唔信呢啲嘢咁樣、 哦、 其實我都講得好溫和但係呢佢就好激烈反應，佢就覺得咧係我係非常咁封閉， 哦，即係調翻轉， 係 啦，你就否定佢，即係點解否定呢個世界？ 佢話我明明即係差唔多，佢意思即係話我經歷過， 係 同埋佢話佢識得好多人， 係 都有咁嘅經歷， 係 即係所謂撞鬼啦、啊、即係見過鬼啊，或者見過呢啲異靈事件啊，所謂啊，咁你知啦嚇、啊，迷迷都有個節目㗎，以前係嘛，即係好受歡迎㗎，即係講呢啲嘢㗎，係嘛，即係其實好多電台啊、網台都有呢啲節目，永遠係最受歡迎㗎，係嘛，所謂即係異靈嘅事件啊嘛，係嘛，咁但係咧，我基本上我係唔信嘅，咁但係咧，當晚咧就差唔多我俾人圍攻， 哦， 系啊，佢真系啲人咧就话，其实我呢样嘢咧 ，Jeffrey， 我绝对唔系新鲜嘅。 系， 我差唔多差唔多廿岁或者廿零岁咧，我系一路到而家，而家讲三十几年嚟咧，三十几四十年嚟咧，我时不时都会遇到嘅。 咁我又讲少少类似嘅经验啊、因为好简单。 好啊，好啊。 咁其实好多时候呢啲现象咧，佢某程度上都系一啲我哋暂时好似 解 释唔到嘅事，咁但系其实好可能咧，譬如话佢遇到呢啲譬如话灵异嘅现象咧、其实原来佢系背后有啲原因去解释得到，但系只不过你暂时解释唔到，即系我有其实两个可能性啦。首先就系我会承认有鬼神嘅存在嘅，就系其实鬼神嘅存在，其实只不过因为暂时喺我哋嘅知识世界里面咧，去未去了解到，所以我哋用鬼神去理解佢哋啦。 嗱，呢个好有少少问题啊！你头先呢个表达方式 系 一方面，你又话我承认有鬼神呢回事 系冇错， 但另一方面咧就系话咧，因为我哋而家嗰个知识水平所限啦， 系 嘛，我哋对好多呢啲所谓神秘现象啦，我哋系唔知嘅， 系 咁，所以咧我哋就叫咗佢做鬼神啫， 系啦，冇错啦。 喂，你头一句同第二句系自相矛盾、自相嘴巴嘅喎。 嗱咁讲啦，只不过系其实就 你应该话，我相信系有异，即系所谓灵异嘅现象嘅，或者灵异嘅经验嘅，就唔系话我相信有鬼神呢回事。嗱，呢两个完全唔同嘅表达方式啊，你明唔明啊？ 我明白啦 ，OK， 系啦。 咁你系讲紧边样先？ 系啦，咁其实我就相信有灵异 嘅经验嘅，即系有人有灵异经验嘅， 或者可能我哋对嗰个鬼神个 呢个不能够杀活嘅，唔能够否定嘅。其实好多人经历过呢啲嘢。 系啦，即系不过咧，可能譬如我举例，以前可能冇 WiFi 嘅。咁突然之間有個人就喺唔同兩間房嗰度突然之間互相溝通得到咁，即係佢哋覺得自己有心靈感應咁，咁之後就其實係我哋可能對呢件事咧就解釋唔到，即係以當事人嘅知識水平啊，或者當時嘅科技啊，佢解釋唔到呢件事嘅。 咁講真咧，其實咧你都係非常之遺物啦， 係啊係啊， 係嘛， 係 咁樣咧，即係變咗我哋兩個弊家伙，應該今日咧就請。 請多一個第三者嚟傾， 係因為咧就冇火花啦，係冇火花， 都唔係嘅，都可以有嘅， 都可以有係嘛 ？OK， 係咁你頭先講嗰番説話，我梗係百分百贊同啦。其實我當時咧喺我屋企啊，即係呢個舌戰群儒嗰陣時咧，其實我都係用呢個咁講法啦。 係， 我話喂，我哋點能夠假設我哋而家嘅科學知識就已經係完備嘅咧？梗係唔完備啦，係嘛？即係。你認為呢個係完備嘅，呢、這個先至係戇居嘅，即係話即係冇可能嘅，即係話科學過去幾百年嘅發展，即係現代科學啦，我當佢四百年或者咁上下啦，呢四百年嚟我哋係不斷進步㗎嘛，不斷前進㗎嘛，有啲係推翻前人嘅認識，有啲就擴闊咗前人嘅認識，有啲呢就完全我哋開拓一啲未知嘅領域，係咪咁諗都未諗過嘅。好啦，咁不斷咁進步，唔通你以為我哋咁啱得咁巧，你話好彩又好唔好彩又好啦，我哋嚟到今日就已經係終結。梗係唔會啦，好啦，咁所以話，即係話五十年後、一百年後、二百年後、五百年後、一千年後，睇翻轉頭我哋今日嘅所謂科學知識，係咪好自亂啊？好幼稚啊？係咪會好不足啊？咁所以咧，我哋而家解釋唔到嘅嘢，對於未來嘅人，可能就係一笑置之，一字咁淺啦，不過你哋唔明啫，咁解係嘛？咁所以我即係話，我梗係承認而家係有一啲不可思議嘅嘢係存在㗎啦。咁我用呢個講法咧，其實就係嚟。即係去解釋就係話你話世界上好多嗰啲靈異嘅事件可能都係呢啲嚟嘅，我哋解釋唔到啫咁樣樣。咁但係呢就始終都說服唔到佢哋。係。即係喺佢哋嘅眼中呢我就係封閉。 係。 咁所以我後嚟呢其實我就喺 email 我就 send 咗一啲嘅 quotation， 即係有埋公仔嘅上 Google image 我搵咗好幾個㗎，咁樣呢我 send 俾佢呢，咁佢哋都較為明白我的立場啦。一個就係好著名嘅天文學家 Carl Sagan 所講嘅，咁佢就係一句說話，佢話科學或者即係科學嘅態度呢，其實係要求一個非常之微妙嘅平衡，